第35集。 因为那场突发事故和陆时琛惨重的伤势，眼下孟昭心力交瘁，根本就没办法把精力集中到案子上。同事走了之后，孟昭翻了一遍那些东西，没有找到身份信息，然后他拿出里面的一个牛皮纸袋，这像是一份档案袋，但是封皮上没有写任何东西。 会不会装在这里面？ 孟昭把档案袋打开，先是粗略地翻找了一遍，依然没有找到身份信息。他又把里头的纸质文件抽出来，找了一遍。在找到陆时琛的身份信息之后，他正打算把那些文件装回去，不经意瞥了一眼上面的内容，然后他就愣住了。最上面的一份文件是本市三甲医院开处方药的单据，病人基本情况那儿写着： 陆时琛，男，29岁，因10岁车祸导致应激性失忆症、情感认知障碍，并发重度抑郁症。 情感认知障碍。 孟昭的动作停了下来，盯着那几个字，他的脑中忽然涌现出数个关于陆时琛的片段。陆时琛在问过孟昭母亲去世的事情之后，淡淡地说的那句： 因为我母亲也过世了，提起这件事情，我并不觉得难过。 陆时琛看着濒死的赵云华时说的那句： 那根狗毛到底是不是你放的？ 12年前的马路对面，陆时琛盯着那条四肢挣扎的狗，一脸无动于衷的漠然。还有陆时琛盯着自己的那种观察笼中动物一样的神情。 难怪，难怪，难怪陆时琛时常冷漠的像个精致的假人。 拨开这层叫做情感认知障碍的薄纱，到这个时候，孟昭才觉得自己将陆时琛看得清楚了一点。 如果是因为那场车祸，会不会10岁以前的陆时琛也曾情感充沛且富有同理心呢？如果因为一场意外，一个人的记忆、情感全被命运硬生生的剥离收走，只剩下一具躯壳和极致的理性，这样无法与人类共情的活着，到底会是什么滋味呢？但如果陆时琛没有任何情感的话，那他今晚忽然冲到2辆车中间的举动是因为什么呢？12年前他翘课一周去找周明生帮忙又是因为什么呢？他离开高中时给我留下的那份笔记又是因为什么？ 问世间转过多少流年，才会又一次擦肩。铭记岁月，菩提树下又见，缘可绝之间。 就在这时，一阵脚步声打断了孟昭千回百转的思绪。他抬头一看，陆时琛的父亲陆承泽赶到了。 小孟，时琛怎么样了？ 还在抢救，情况……陆叔，情况不太好。手术需要签字，你先签完了我再跟您细说吧。 好。 陆承泽点点头，快步朝护士台的方向走过去。孟昭把陆时琛的病历收起来，又对着档案袋愣了半晌。陆时琛给他的东西实在太多也太沉了。12年前的孟祥宇一案和那本笔记，他尚且不知道怎么还清，如今又欠了陆时琛一条命。 孟昭抬眼看向了手术室的上方亮起的指示灯， 太沉了，陆时辰，你给我撑住，让我想想到底该怎么还清这一切。 陆承泽签完字走过来问孟昭， 小孟，到底是怎么回事？ 孟昭把从疗养院出来到车祸发生的过程跟陆承泽大致讲了一遍。 陆叔，对不起，原本躺在手术室里接受急救的那个人应该是我， 他怎么会跟你去解救被害人？ 这个也是说来话长，我们本来是出去吃饭的，聊着聊着案子就想出了线索。 孟昭还没有完全从情绪之中缓过来，思绪有些混乱，陆承泽这么问他，一时解释的有些草率。陆承泽沉默片刻之后问道， 这起车祸到底是意外还是有人有意为之？ 不会是单纯的意外， 太危险了。 陆承泽摇了摇头，言语之中难掩责备的意味。 小孟，你让时辰这种外行参与这么危险的行动，原本这案子他就最早被列为嫌疑人，说明他很有可能最初就被人盯上了，这案子他参与的越多，牵扯的越深，就越有可能遇到危险。 你说的是。 孟昭听完更是自责了，他又道了一声歉， 对不起陆叔。 唉，算了，这件事儿也不能怪你，不管怎么样是他自己做出的选择，做出选择那一刻他应该就已经想好了后果，你也别太自责了。 走廊里来往的医务工作者脚步匆忙，孟昭坐在长椅上极为焦躁地等待着手术结果，陆承泽站在窗前面色深沉地对着窗外的夜色。半个小时之后，急诊室的门开了，医生从里头走了出来，孟昭和陆承泽立刻走上前询问手术的情况。医生摘下口罩说， 暂时从最危急的情况中抢救过来了，多亏一出事就送过来了，病人的肢体受伤情况倒是不严重，只有左臂出现轻微骨裂，不过头部受到重创，虽然通过手术暂时稳定了情况，但能不能醒过来还得看他能不能挺过今晚这一关，这就要看病人自己的求生意志了。 又是求生意志。 孟昭攥紧了手指，他没办法说服自己乐观起来，如果此刻躺在病床上的那个人是自己，那么他一定能挺过来，但偏偏现在要经历鬼门关的是求生意志极其薄弱的陆时辰。手术室的门打开了，陆时辰被医务工作者推了出来，孟昭跟在病床后头走到了重症监护室的外面，透过窗户他看着躺在病床上的陆时辰。陆时辰的脸上照着氧气罩，脸色苍白，嘴唇毫无血色，几乎看不出任何生机来。孟昭以前就偶尔觉得陆时辰像是一个表面坚不可摧实则极其易碎的瓷器，而现在陆时辰真的就成了一具一碰就碎的人形瓷器。 对于无法跟任何人共情的陆时辰来说，会不会这样无知无觉地躺着和格格不入地活在人群中间相比也没有什么区别，甚至还要更轻松一些？ 就在这时，孟昭的手机震了起来，以往他都在第一时间接电话，但是这一次铃声响了好一会儿，孟昭都没接。 这么晚了，一定是案子的事情。 因为他知道这通电话接起来他可能又会被叫到市局，可是他希望能守在这儿，一直等到陆时辰睁开眼清醒过来，然后再去处理其他的事儿。但是眼下这个案子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没有那么多时间让他守在这儿了。孟昭沉默地看着陆时辰， 陆时辰，你一定要活下来。 不要回头看，存在梦里边，却把我遮掩，暗潮汹涌维护你周全，背对发烫的曲线，只等待那一天。 皮囊， 我是小曾， 我是张涛， 我是韩英帝。 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皮囊》。本集就到这里，下集更精彩。